脸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，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，明天我就要离开。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，也曾想悄悄地叫你出来，想一想你的美丽，我的平凡，一次次默默走开。再见了，心爱的梦中女孩，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。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。再见了，心珍重，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，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，就让月亮守在你窗。 觉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。畅快出行，全程爱听。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告诉你，它来自我的心，带来一首苍老的歌，对着你轻轻地说，我不在乎春夏秋冬，花开花落，任凭这夜越来越深，你在我心中越来越沉，压得我不能翻身，做自己的主人，任凭着灯越来越昏，你在我眼中越来越真，看得清你满脸的风尘，任凭着天空越来越湛蓝，你在我身边越来越平凡，可是有些说过的话一直没能改变，任凭着旅程越来越孤单，你在我面前越来越茫然，丢不下的心是我不变的心，你的主人，任凭着灯越来越昏，你在我眼中越来越真，看得清你满脸的风尘，任凭着天空越来越湛蓝，你在我身边越来越平凡，可是有些说过的话一直没能改变，任凭着旅程越来越孤单，你在我面前越来越茫然，丢不下的心是我不变的心，听到那个声， 在朋友那儿听说，知心的你曾回来过，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，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，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一知心的你曾找过我，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什么？

深渊，我情敌中间，是你留下悬念，梦和梦的片段，我梦的里面，是场流离失所的演变，我泪的背面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。红尘有你，就有我无悔的你，随人间风雨前行，远不了无尽天地。那苍天终不曾改变，留给我寂寞的誓言，走过人间千百回天涯，又回到深情的原点。那岁月再这么摧残，我的心不会怕永远，因为梦会忘记红尘有你，红尘有你。 FM 999是有条不紊 ，FM 999是温文尔雅 ，FM 999是雍容华贵 ，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亮着，这样伤心的睡了。 醒了，想着你要来了，可改变的都变了。而孤独是什么？是泪是什么？情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我不要再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想再唱了，我已经哭了。 笨小孩， 哎呀，急死我了，再来呢！ 呜呜呜，他 老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，怎么想也不明白。 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，结果我没有你好。 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，只是晚上寂寞难耐。 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。 该我了吧啊！ 哦，他们说 啊，没有了。 Sorry Sorry， 笨小孩，笨小孩。 冷宫他，悲哀人留他，快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别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悔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。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。要走也要擦干眼泪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。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别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悔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。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。要走也要擦干眼泪。在一起的人，只问爱你有几分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别问最爱我的人，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。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多少人在一起的人，只问爱你有几分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最爱我的人，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。